叫门难求，不曾无奈何，我死得双眼心已困。 也不是有什么才律雄厚推出的新星，

前世就是他，有名阎王，忠心的前面送啊，在这山岗吊桩，冲龙潭雨呼雪，闹天灾 接下来呢，由尤琪小姐再为大家演唱《珠帘寨》的选段。 尤其你的恩师王志莲先生，我大师。

大天下，我又不敢轻轻。 再由李小培为大家演唱锁五龙的选段。 在哦，哎呀， 接下来呢，和尤其小姐俩人联袂演唱《沙托国》选段。Thank you. 九的家，我女儿留天高地厚，我儿女要准备受恩情。